昆明信息港就是报道了他们当地的一码事。昆明有一位林姑娘，30多岁，结婚生孩子，日子过得不错。姑娘呢平时也没旁的爱好，就有一个什么呀，健身啊。哟，这是这个而今时下啊，很多年轻人的最爱，下了班不回家，直接够奔健身房跑步机上的揉揉揉揉揉，呵，这家伙一跑40-50分钟，大汗淋漓。那边做器械，各种器械，举杠铃、哑铃啊什么之类的啊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保持一个强健的体魄，能够应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。想的是不错，可有一劫，嘿嘿，别过度啊。说这位小林姑娘到现在为止这事还没整明白呢，家属也不答应了，跟这健身房啊那意思咱们得说道说道。那到底怎么回事呢？简短截说上个月底的事情。话说这一日大概其实晚上7点左右吧，那会子健身房是最热闹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大伙都下班了，赶紧去健身房跑去，出一身透汗。林姑娘也是这个意思，到了健身房换好了衣服就开始啊，上去这个跑步机就开始跑。跑着跑着突然之间咯噔，林姑娘在这个跑步机上站住了，把跑步机给停了，整个人就靠在这个扶手上直喘气。边上这个健身的人看着他，怎么了？怎么你不舒服啊？啊，没事，不要紧的。哎呀，我感觉是不太好，我没事，我站一会儿就好了。正说着，突然之间，哐当，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之下，林姑娘一个大跟头，打跑步机上就栽下来了，大头冲下，脑袋啪，找这地板。要说啊，健身房那地板一般来说那是经过处理的，健身房嘛，它那个地板是有一定弹性，但是它也是地板，它也是硬的呀。那脑袋找地板那好得了吗？咣当躺地下，哎呀，难受的受不了了。健身房的那个工作人员一看吓坏了，哟，怎么回事？不舒服吗？赶紧给弄个水来让他喝，又打电话把家里人给叫来了。她丈夫来了，一看哪儿不舒服啊，哎呀不行，我特别难受，脑袋难受，那咱们去医院吧。往医院送，离开健身房的时候这人呢反正是还有神智，但是到了医院坏了，没过多久，呵，病情危重，哎呀，最终是没救过来，这个人走了。到现在为止这事情还没整明白呢，他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哪儿不舒服了呢？突然之间就站住了，这个到底是自己的这个身体上的原因呢，还是怎么回事？那么健身房就说呢，他事先也没有先兆啊，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对的，但他家属就觉得，那你看看他从那个跑步机上掉下来摔一大跟头，脑袋后脑勺啊就找地了，那他能好得了吗？就这事儿啊，双方扯不清楚。扯不清楚那是双方的事儿，咱们不多说。但是呢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健身房有风险。不是健身房本身有风险，咱们自个儿对自己的身体他心里面得有数，是吧？到那健身去啊，这个跑步啊什么之类的，你得知道你的这个生理的极限在哪儿。是吧，这么折腾那不蛮干吗？咱不是说这位林女士啊跟她没关系，就说一般而言健身她得科学，是不是？林说出门有风险呐，出门怎么了？嗨，重庆晚报的报道是重庆的老范师傅，嘿，最近破了财了。破啊，怎么了呢？说跟了一团旅游团啊到瑞士玩去了。好事啊。是啊，酒店里头出毛病了。他们到了这个瑞士之后呢，导游领队啊就拉着这些个客人说，咱们呢先这个入住啊，然后咱们这个今儿晚上反正挺晚的就算了，就不出去了， 明儿早上早点起啊，咱们吃完早饭咱们就开始玩。老范呢也这么意思，跟大伙儿一块儿就进了房间了。进了他自己的房间之后呢，哎，他就看这床头柜啊不顺眼。哎，不是人家那个酒店房间床头柜招他惹他了，他就觉得那个床头柜他怎么想，哎，是摆的，反正他觉得摆的不对啊，我稍微动一动这个床头柜吧，一动这床头柜，突然之间耳轮中就听着喂喂喂喂，哟呵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样？怎么哪儿发生案件了？警车来了？他还没多想，就是听见警报声啊，他没跟他自己这个行为动床头柜这个事情联系起来。把衣服脱吧脱吧，他进那个浴室冲澡去了。洗完了澡之后啊，这个出来不是吗？擦干净，这一推那个浴室的门，喂喂喂，呀，怎么又响了？哎，这好像这个动静离我还挺近，正这儿含糊着呢，啪啪啪，有人拍门，一拉门，嚯，门口站一帮 policeman， 什么干部？不是，就是警察。瑞士当地警察啊，先生，你们着火了？哪儿着火了啊？你没事吧？我必须没事，我刚洗完澡，哪儿他都没着火，没着火，你这个屋里的火警怎么响两回啊？老范一听，哎，都懵了，我这怎么了？这是经理领队也过来了，后来一分析啊，可能是这老范呐误触了他们这屋里的这个报警器了。报警器呀、啊，安在那个床头柜的后头，他这一拉床头柜，警报器响了。他去洗澡，那洗澡那他警报器不能搁那澡堂的里头啊，是啊，没在浴室里头，不是洗澡导致的。但是呢，他们这个报警器挺敏感，如果说你要在浴室里面冲澡，你这门要关的不严实，里面那个水蒸气透出来，哎，这么一熏。报警器一样会响，好吗？那不行啊，饭店经理不干了，你得给钱。哎，老范说这什么理啊？这是，就算我误触报警器，那他也不当，不该我掏钱啊？怎么不该啊？就是你的事儿，人家国家啊，按人家瑞士当地的法律，警察出警那是有费用的，尤其是你是误报警。你等于是浪费人家公共资源，你更得给钱，给多少啊？1500瑞士法郎，我的天哪，这不老少啊！后来双方一划价啊，给了1000。那说别瞎说啊，这还有划价的吧？他就是那个意思，可能是领队啊怎么给说了说情儿。呵，过后老范这个 out， 那他跟我这没关系，我冤枉啊，不行，怎么着啊？回来之后找旅行社要投诉，嘿嘿。要不怎么说出门有风险呢？自己得多留神多当心呢，翘二郎腿都有风险，瞎掰翘二郎腿招谁惹谁了？你看看，咱就说啊，事情本身翘二郎腿引发的，但是呢另外一说呢，打人那是不对的啊，因为翘二郎腿动手了都是啊。但是呢咱们说啊，生活当中你像在这个公交啊地铁啊什么地方啊，这个确实有一些人不自觉，这个通道本来就不宽敞，他翘二郎腿，人家走到跟前他也那个腿啊不放下来，那你不得挡道吗？碰你一下啊，他不干了啊，嚷嚷起来了，说查了。这回呢，这回还真不是，另有原因。羊城晚报的报道是就发生在广东韶关，当地有一黄坑镇，黄坑镇有一位小金哥们儿啊。他呢是这个老丈人他们家姓田，小金哥们儿和老田的事情，跟老丈人不是，跟老丈人的亲戚啊，跟他呢应该说算是这个远房的这么个堂哥吧，其实不是他堂哥，是他媳妇儿的堂哥啊。说是那天呢小金回门，哎，没这么说理的啊，女婿上门啊，对对对，女婿到老丈人家去玩去了。那么老丈人一高兴呢，说得了，晚上咱们吃饭吧，喝点儿，把那谁，把你媳妇儿堂哥叫来，就把那个他媳妇儿堂哥给叫来了，也姓田哈，田的哥，田大吧，田老大。这一进门打眼一看，这小金，吼，气儿就不打一出来，怎么呢？嘿，新的话说啊，没规矩，你这个有人养没人教吧你啊？ 你在老丈人家里怎么这么没溜啊？怎么呢？只见这小金哥们儿啊，他还真够可以的，金刀大马坐在当院天井里头，搬了一沙发还是藤椅坐那地方，叉着个腿，而且一条腿搭在另外一条腿上头，翘着二郎腿儿啊，叼着个烟卷，嗑着瓜子，当个啦当个那个啦的，嘿，好了，他唱上了。田老大不看则已，一看，嘿，心说小子，到我们老田家来这么没规矩是吧？嘿，我替你爹教训教训你。到那儿去，走到近前，也不多说话，抡圆了，啪啪，俩大耳贴子，据说还是红烧的。打完之后呢，看着这小金啊，怎么回事啊你？啊，明不明白我为什么抽你啊？我跟你说话呢。就看这小金呐，挺奇怪的，捂着脸，懵里懵登的，揍傻了。看着田老大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揍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你大点声。嘿，这田大说，咱俩人面对面，你还让我大点声，找抽的是吗？我听不见。哎，好吧，真听不见吗？真听不见。这田大呀，手劲儿也是搁着大了点儿，大嘴巴上去，好嘛，小金他那个右耳朵听力障碍最终构成轻伤二级，人家不干了，打官司告状到当地法院要索赔，为这个田大赔了小金60000多元，双方这才算完。打人当然是不对了是吧，人家法院判的对啊，判的好啊，这田大得接受教训，但是呢，话说回来，翘二郎腿这个姿势也实在是不雅，是吧？您说不文明，要我来说是吧？就说啊，这个翘二郎腿有风险啊，老年代步车还有风险呢，老年啊，倒也是，那车呀，就说在管理上啊，它有点问题儿，它到底是机动车呀，是自行车啊，摩托车呀？电动车他说不好这玩意儿啊，咱们今儿不说这个，单说上个月底在昆明啊，突撞人了，老年代步车把一80多岁老爷爷给撞躺下了，老头啊躺地直哼哼，撞疼了呗，警察来了一看，得赶紧叫120，先送到医院，赶紧急救去吧。倒是说呢，没撞太狠，老人家没大事，但是得找这个肇事车辆啊，找着了吗？找着了，通过监控录像啊，包括各种证据，现场的遗留物，哎，最终找着了。这个找着了，哎，就是肇事司机呀、啊，啊，警察过去一问呢，好嘛，被撞那位84啊，撞人这个呢73，哎，也是一老头，说这么大岁数，您这玩意儿本来这老年代步车它就悬得乎的，您还不小心点儿。好嘛，是吧，纸巾都有风险，这什么您呢，就是咱们有时候那个商场里面超市买那个纸巾，就那小方巾是吗，纸做的啊，对啊，擤个鼻涕啊，什么擦个脸之类的，那有什么风险，嘿，真有毛病啊，不怪纸巾啊，哈哈，就是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湖南长沙，有一位张大爷60多了，说在家里头啊，这个鼻子里头不舒服，哎呀不行，我得醒出来啊，醒出来，那什么吧，咳嗽，哎呀，呵，我鼻子堵，这咳的个厉害，怎么办呢？打桌上呲儿抓了一张纸巾啊，那意思我醒醒鼻涕，你说你这怎么了？这是好吗，他就是拿纸巾啊擦擦嘴啊，是怎么着，这么一比划，哟，突然之间这憋气了，呼吸困难，紧跟着脸色发紫，意识都淡漠模糊了，哎呀，把家里人吓得赶紧打电话，快点叫救护车，这要出人命。到了医院呢，大夫赶紧给上了急救啊，怎么回事呢，再一看，好吗， 一看嗓子眼儿啊，行了，找着毛病了。他不是刚才拿这纸巾吗？啊，纸巾他往鼻子上擦这功夫，他不咳嗽吗？倒吸一口气，顺这一口气啊，刺儿把这块纸巾呢吸到气管里头去了。我的天哪，整哭的那气管上，出出不来，下下不去。老头没多一会儿就翻白眼儿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关键是什么呢？这老爷子啊，帕金森这个毛病，可能跟这个有关系，他行动不方便啊。总之吧，家里有老人得特别注意，是不是啊？那个老教授有风险，哎，老教授啊，哈哈，哎呀，这个事情让人看了之后，心里面也是很心酸啊，感觉很不舒服。就说这个老龄社会啊，对老人得特别的关注，是吧？因为他有时候上了岁数啊，自然客观规律。是吧，你这个老年人说是还跟二三十岁小伙子，那不可能，老当益壮，那相对而言，是吧，不能哪个老年人都跟那老黄忠似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一封啊是新来的桥，那是定军山，那唱戏，真实生活能那样吗？是不是啊？话说钱江晚报的报道是发生在杭州，说是啊，这有一位吴师傅，这吴师傅呢，这个出门办事儿啊，蹬着个三轮呀，走着一小区门口啊，这地方堵车，杭州那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，这些年私家车大规模的增加，哈，他玩他道路他也拥堵是吧，哈，小区门口那街上走不动，查住了，这个吴师傅也走不了了，蹬着三轮他也过不去啊，等着吧，正这功夫哟，打远处晃晃悠悠过了一位穿着黑色中山装的老人家，是满头白发，戴着眼镜，斯斯文文这么一位老先生。嗯，哎呀，看上去跟个大学教授似的，你看是吧，多文明啊，啊，多像样。哎哎，我说老头你干嘛呀？就看这位老大爷啊，一边走一边拉这个堵车，不是吗，车都走不了，拉着那车门啊，然后呢有时候看见那个电动车呀，电动三轮啊，老头过去也不，他也不言语，他也不说话，过去就翻上后备箱。哎，我说怎么回事，吴师傅过去，哎哎，我说你干什么，你找什么呀？老头也不理他。哟，吴师傅一合计，这背不住是个偷吧，这么大岁数怎么这样啊，没溜啊，那我得报警。打电话，没过一会儿民警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对，那什么警察同志，你看老头他翻人东西，他拉着那个车门啊，你看他还拉呢，把他抓起来，逮他。警察看了看他，小点事儿，你别吓着他啊，怎么了，你认识他？我认识他，就这小区住着的啊，老教授啊，真是个教授啊，可不是吗，这么大岁数老教授怎么干着，哎呀，他老年痴呆了哦。这个脑筋儿已经不好使了，附近居民都认识他，大伙儿都不跟他计较，他有时候经常会做出一些啊，这个反正挺奇怪的举动，没有恶意，没坏心，上岁数了，你看他有时候在这个附近转悠啊，我们都帮着看着啊，没事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什么叫一会儿就好了，他们一会儿家人就来了，为什么呢，老头身上啊带了一 GPS， 就定位的，家里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随时监护。哦，哎呀，吴师傅还挺不好意思，你看闹这个误会，哎呀，这个这么大岁数了，真是哈，你看还得病是吧，所以说嘛，忤逆子有风险，忤逆子那得批评教育他犯法得法办，可说呢，要怎么说有风险呢，华西都市报的报道吗，头些日子四川说是这个崇州市啊，有一位84岁的廖奶奶来至在法院门前，是咚咚咚激动堂鼓声言，哎呀，我的亲天大老爷，我冤枉啊，坏了，那位说是打龙袍是吗，打龙袍不是李国泰吗，哈哈，宋朝的事儿，狸猫换太子，不跟那没关系啊，咱们就这么说，廖老太太廖奶奶84了，四川崇州人士，打官司告状告谁呀、啊？告他生的四个儿子，把四个儿子告上法院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老戴在法院这个法庭上一站，跟法官说我活不下去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个法官同志，您听我说啊，我一共是生养了五个儿子啊，告四个，对了，那那个怎么不告啊？那判刑了啊，是告不了了。那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儿子们大了呀，都各自安了家，老伴儿呢，这个若干年前呢过世了，老太太一个人独居。那个儿子其中有一个不是犯法了，服刑了吗？进监狱了。他的孩子还是老太太给带着。但这些年呢，这廖奶奶够呛了，怎么的？是年事已高，身子骨不利落了。哎呀，浑身上下哪儿都难受，是吧？这个，尤其到了这个变天的时候，哎呀，这觉得不行，不行。这真是需要人照顾，是吧？那个老伴儿走了，这一个人呢？想来想去，我有儿子呀，四个呢，是吧？四个咱们挨着门住去呀，画蜡签是吗？还真跟那相声差不太多。相声里面是三儿子，这四个更得计了，得什么计呀？老太太去了，挨门挨户跟他们商量，说那意思我在你们这儿住几天呐，或者怎么着，你们不行给点生活费，您甭说这个，画蜡签知道吗？我们跟画蜡签是一样一样的，我们都不是人，哈哈，好嘛，不是我们生活困难，我们工作钱，您这家伙，哎，您这生活这么高端是吧？怎么着似的啊？吃的珍馐美味啊？这个是吧？七个碟八个碗的满汉全席，烧黄二酒啊，动不动就穿阿玛尼，哎，老太太说您说清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您，哎，就那意思吧，反正不行啊，我没钱，走，把老太太给轰出去了。一个人这么干啊，四个全这德行，老太太一看，哎呀，活不下去了，不行，打官司告状，到了法院，法官呢把这四个儿子带至在堂前，说道吧，怎么着啊？我们给不起，给不起，每个月每人给老太太100块钱，给不起啊啊！我告诉你们说，法官说了，咱们有言在先，你们要是再不养老的，我可要强制执行了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。 是浓妆淡抹总相宜，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， 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。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，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，请爱护旅游资源，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。